当你埋头工作的时候，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低头看手机的时候，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走遍这个世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 969旅行者。 中国四大沙漠之一的腾格里，在蒙古语中是天的意思，形容这片沙漠像天一样高远辽阔。当地的牧民说，登上腾格里，离天33，这里大概就是他们心目中天神所居住的地方。腾格里也确实给了人们很多的惊喜。今天跟随969旅行者一起走进腾格里沙漠，徒步腾格里，感受时间线被无限的拉长，远离城市的喧嚣，没有雾霾的纷扰，没有人际的繁杂，广袤的大漠，死寂的沙海，仿佛冰冷着脸总给你一种单调的颜色，黄色，仿佛神灵在这里把汹涌的波涛，排空的怒浪凝固了起来，让它定格在这里，永不流动。当然，这只是你想象中的大沙漠，而真正的沙漠给你的又岂是一个黄色的震撼。当明亮的光线照在大漠之上时，将一片黄金色染出各种颜色，一片碧绿银蓝，一片赤如积雪，一片白的像撒了一层白霜。腾格里就像神笔马良一样，精通于非人的想象及所能及的色彩搭配与绘画，让沙漠充满了斑斓、光艳与诗意。夕阳西下时，整个沙漠被晚霞笼罩着，颜色也变得温柔起来，橙红的光融在朦胧的雾气里，不时闪过的沙漠绿洲也似在霞光中浮动着，漂浮不定。湛蓝的天空下，大漠的浩瀚与苍凉的湖泊交织在一起，如同一幅连绵千里的柔美画卷。夕阳余晖，壮美银河，景观非凡。这里的一天有四季，这里的每一秒都瞬息万变。除了变化莫测的光线，感知到早晚两重天的气温，还有可能会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风和阵雨。也正是这样的神秘莫测，才让沙漠充满了乐趣。沙漠一向被称为死亡之海、生命禁区。沙漠徒步是因为强烈的日晒、暴躁和风沙，和丰富多变的地形，危险性超过大多数的户外项目。远观大漠，你感知到的只是它的冷酷与死寂，而真正的深入腹地，你感受到的则是宁静表面下无尽的狂欢。在这片沙漠的腹地，这里有美丽的胡杨林。在风沙肆虐、烈日似火、寒风如歌的茫茫沙漠中，胡杨却能垂直脊梁，豪气冲天，不为环境忧伤，不为生态惆怅，精辟地诠释着生命的价值和力量。这是一种博大的精神，沿着岁月的沧桑，无止境地在扩展，在一望无垠的大地伫立豪放的影子。一种高傲的情绪顺着时光的视线缓慢上升，在湛蓝饱满的天空写下壮丽的狂欢。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情哭泣，歌词都让你心，没有人认真在听，那被你遗忘的旋律却是我宿命的追寻。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听，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新时代新思想新目标新征程，这两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所做的报告在首都干部群众中引发强烈的共鸣，大家对把我国建设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充满信心，对未来的美好生活充满期待。国家统计局最近发布公告，前三季度国民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持续发展，国内生产总值呢同比增长了6.9%，比上年同比加快0.2个百分点。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最近表示，房地产调控效果正在逐步的显现，一线城市的投机性需求得到遏制。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近日公布数据显示，九月份北京市居民的消费价格总体水平环比上涨0.2%，同比上涨了1.6%。一月至九月，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的总体水平比上年同期上涨了1.9%。曾在人机大战中完胜的人工智能阿尔法围棋再次升级，新版本从零开始学习围棋，仅用3天就击败前辈版本。最近中国科学家重庆大学江启慧团队发表论文，发现肿瘤抑制因子新调控机制推动癌症靶向治疗从试验走向临床。今年是通州黑臭河道整治的攻坚年，通州开展的建设35条黑臭水体目前已开工34条，预计年底前将全部完工，届时全区53条黑臭水体将全部还清。中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19号向客户交付第三架 AR-G21 新支线喷气客机，这意味中国支线喷气客机正向批产化稳步前进。英国《自然》杂志近期刊登了2017自然指数科研城市，北京在全球城市中夺得科研产出冠军，上海位列第5。 写信告诉我今天还是什么颜色，夜夜陪着你的海，心情又如何？灰色是不想说，蓝色是忧郁，而漂泊的你，狂浪的心停在哪里？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梦里外的我是否都让你无从选择，我就这一颗心整夜都闭不了眼睛，为何你明明动了情却又不 为你送上的歌曲来自张惠妹《听海》。有人说那你像一首歌可以单曲循环百听不厌，听歌的人多半听的是故事，总有一首歌会在欢乐或是忧郁、喧哗或是孤单时陪伴你。没有什么比音乐更能代表人们的心情。本周你的心情是怎样的呢？有什么歌是你本周单曲循环爱不释手的？关注今天969的微信平台，积极参与今天的留言互动，你也将有机会获得由中国木偶艺术剧院提供的大型童话木偶剧《天鹅湖》的门票一张。接下来继续为你送上这首来自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 视线变得模糊，直到不。

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直接专线1381001969。 九微笑提示，提示。 秋天最爱吃的零食呢，就要数炒栗子了。栗子呢是香甜可口，营养价值高，维生素 C 的含量甚至比西红柿还要高。可是栗子好吃却难剥，成了很多人头疼的小问题。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今天周周要教给大家一个神奇的小诀窍，就是只要用3秒钟，就能够轻松去栗子壳，再也不用毁指甲了。 栗子壳，首先我们要准备一个中型的塑料袋，然后在塑料袋里放上10颗左右的栗子，切记千万不要放太多。那接下来呢，可以把塑料袋放在桌子上，敲打一番，敲打4到5次就可以了，用力也不能太猛，不然板栗很容易碎掉。这个时候打开袋子，你会惊奇地发现板栗出现了各种裂口，剥壳也会变得非常简单。除了我们平时购买的糖炒栗子之外，很多人也喜欢买生的板栗回家煮，而对于生板栗的处理也是一个小麻烦。其实对于生板栗只需要一个动作，那就是在煮板栗之前呢，用一把锋利的刀在板栗比较平坦的那一面划出一个 X， 将板栗放到烤箱里烤熟，或者用锅直接煮熟，直到板栗的肉变得糯软就可以了。等到板栗的温度降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板栗由你画出的那个 X 型已经裂开了，剥板栗壳也会变得非常简单。栗子当中含有非常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和维生素以及矿物质，能够预防高血压、冠心病以及动脉硬化、骨质疏松等疾病，可以说是抗衰老、延年益寿的滋补佳品。常吃栗子对于日久难愈的小儿口舌生疮和成年人的口腔溃疡非常有益。栗子当中呢，也含有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能够维持牙齿、骨骼和血管肌肉的正常功能，也能够预防和治疗骨质疏松，可以说是非常理想的保健果品。但是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如果说脾胃虚寒、消化不良，或者是有糖尿病人的朋友，都和栗子无缘喽。感谢收听本期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我们下期再见。 笨。